我看你呀、啊、能够生擒死老虎，这活老虎啊就把你给吓跑了。来吧爷们 气杀我呀，我呀休走你看船吧。右手拳泰山压顶挂着风声唰的一下奔老县太爷头顶就砸呀。他这胳膊呀跟这房林可差不了多少啊。就瞧老剑客爷右胳膊往上一迎，嘿，这剑山蓬莱岛上至英王府昌富宝臣，下至武士甲士，一瞧那哪行啊，这老头这胳膊就跟麻将杆似的啊，粘皮搭了2寸多长，这行吗？大家伙瞧着正琢磨着呢，董老剑客爷喊了一声开，都有人搭茬了，看热闹了，还开呢。陈勇的拳到了，老人家用这麻将杆的胳膊往上一撩，开，咔，砸上了。嘿，你用好疼！陈勇往后一退，这处抖了胳膊甩手腕啊。旁边还要问呢，哟，您弹弦子了。又疼死我了，你还闹呢。剑客爷哈哈一笑，往前轻轻的一纵，这右手拳就照着他的胸膛。爷们儿瞧着，其实他往后一腿挺老远的了，没想到老剑客爷轻轻过，这拳头碰得到了，砰的一下，扑通，给陈勇来一大屁股墩儿。趴下吧。哎，还答应了，真趴下了。这陈勇爬起来低着脑袋，脸也红了，败回本队了。大家伙一瞧，这是谁呀、啊、这么大的本事。有人高声喊嚷，我来逗逗这老小子。把董谦气坏了，说我老小子，腾腾腾过了一位，老儿休成猖狂，某家揍你。好大个儿，比这陈勇还高出一个拳头来，身高足够丈二，宽肩背后也是蓝布的裤褂，腰中系着皮艇带，足有一尺多宽，上边涂十件锃明瓦亮，两只踢死牛的豆包鞋。老人家往他脸上一看，这大汉一脸的壮疙瘩，眼似钢铃，青胡子茬儿，辫子盘到头顶，羞似瘟神，猛似抬水。猛汉，报上名来吧，活捉报朴伦是也。嘿嘿，你比这陈勇还壮呢。朴伦信说，你要再用胳膊躺啊，我就把你这胳膊砸折了，照打吧你。右手举着拳照着老爷的头顶就砸。董老爷子不慌不忙，往上一裸这袖子，小子开，照样拿这麻将杆胳膊往上架。这朴伦一使劲儿啊，呜的一下就奔老爷子胳膊来了，打你！就听咔的一声，哎呦哇呀！这时候倒了胳膊，好厉害！老剑客爷不等他往后退了，伸手给他胸口一拳，砰的一下躺下了。哎，扑通一声倒了半面山墙相仿。这时天王殿前可就乱了，朴伦赶紧爬起来就拜回去了。有人高声喊嚷，老匹夫某家来也。腾腾腾，有打英王后边队伍中走出一个人来，董老剑客爷一瞧，嘿，行，这个人身高过丈，膀大腰圆，穿着一身蓝，青布的搭包纱腰，面如冰铁，抱头环眼，燕骇虎须，真是声如峻雷，势如奔马呀。这黑大个儿过来了，